在朝鲜解放72周年之际，共和国英雄安东守遗属郑一新同胞14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